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相声、小品等娱乐作品当中，有很多具有讽刺性的段子，表现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人自高自大，凡事都得强调以自己为中心，不太尊重他人的不良行为。其实这做事情通常需要很多人一块儿合作来完成，大家精诚团结合作，那才能事半功倍。要是互相都不服都不合作的话，那就是事倍功半了，甚至是无法完成任务。欢迎各位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当中呢，就跟您一起来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的主次之争。在以主次之争为题材的作品当中，有传统段子，也有创作经典，比方说五官争功、主角和配角、红花绿叶、论捧逗等等。这传统相声论捧逗就是讽刺主次之争的代表节目。论捧逗这段相声的原名叫捧逗争哏，也叫做巴布列。为什么叫巴布列呢？因为这段相声当中，捧逗两个人互换了位置以后，原先逗哏的人捧哏时候一直说不咧不咧，一共八不咧，所以也叫做巴布列。这论捧逗这段相声当中，捧逗两个人不停地争论，相互看不起对方，各说各的作用大。观众看台上这俩演员争论的同时呢，也了解了对口相声当中捧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是一段相声演员的广告。通过这段相声，演员们告诉观众，舞台上的两位相声演员其实没有主次之分，两个人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说相声好比行舟，一个人摇橹，一个人掌舵，您琢磨着缺哪个人他也到不了对岸，不是吗？现在呢，咱们就来听一段郭德纲于谦两个人的相声论捧逗的片段，听一听这二位是怎么争主次的。 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鼓励啊，我心领了，谢谢各位。 哎，你先说，先别说，你等会儿，怎么改你一个人了？ 啊？你多咱来的？ 我在你前头上来的。 我让他们弄车送你回去了。 哪儿送？ 没走啊，这个 不是我上哪儿去？你等会儿，咱俩还得表演节目呢，你送我回去像像话吗？ 不是，你不家有事吗？ 我再有事我得表演完喽啊。 你不用，你别添乱了啊，差不多。 不是我这添乱呢，我 一直我不好意思说这，我说良心话，这回了家了我也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你太搅和我了。 我怎么搅和你了？ 说句良心话啊， 嗯， 我在外地我也不敢说，回了家了我胆儿也大了，比我家乡的父老都我们老门口的人啊，大伙儿帮着我啊。 不是，你先别拉关系呢，你先等一会儿，这家乡人也不碍事，得有正义感啊，这都 是啊， 对不对啊？ 嗯，很有正义感啊。 是啊，那这捧逗之间怎么我搅和？ 今天啊 一个是我带着德云社来演出， 对呀、啊。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今天是告别舞台， 对。别人没怎么样，您把我轰走了，合着。 今天你就到这儿吧，差不多。 我怎么就到这儿了？ 因为你那个艺术水平不能在这个地儿演出啊。 这地儿怎么了？我演没演？刚才不照样演？ 小馆儿 啊， 体育馆 是啊。 你这个水平跟这儿演出，这算诈骗。这么些年来，为什么让他跟里头 啊？ 为什么他站在桌子里头？ 我是捧哏演员， 少来这套。 啊， 台底下超过四个人他就尿裤。他站这边坏了，这都湿了，这能挡着？这一上后台先换鞋，知道吗？ 我至于吗？我那么害怕？ 知道吗？我不是踩乎你，就事说事，这么些年没斗过哏。 怎么没斗过哏、啊、 也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 哎，您要说这话咱就得抬抬杠了 啊！ 这么些年打小都是先学斗哏后学捧哏，整个都学。我也不是以前演出的时候没斗过哏呢 啊！ 你想一想，在北京就上一个月，怎么没斗过哏呢？ 有吗？ 怎么没有？你好好想一想。 你斗过？我买个测谎的机器。 哎，回来，用不着啊，用不着。多少人给我作证，到那都能找出来。 三月中旬。 就是啊， 你还记着呢。 逗哏上我有什么不记得的？ 哇、哦，你这个智力提高了。那个药别停啊。零。 我吃着药呢，和尚。什么零啊？ 好啊。你斗不了哏、 啊、怎么斗不了哏啊？你小的时候都学了，你不知道吗？ 你不灵啊？ 怎么不 抬杠？抬杠比打分挣得多是怎么着？ 你这不抬咱抬这么着 啊？ 我也不跟你抬杠 啊， 今儿咱俩换过来，我斗一回，我站那边来一回。 别起哄啊，尤其坐底下的朋友，你们可不能这样。 怎么了？ 你知道吗？人家坐得高都尿了下来，被你们就淹了。 哎呀，嗨，不至于啊，不至于， 知道吗？ 没那么大不是。 你们上下有仇，别拿这个开玩笑，知道吗？知道吗？ 没那么大不是啊！我告诉您，踏实住了，不至于 啊， 不至于啊！就有也顺门流出去啊，不至于。嗯， 不，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咱不是较劲吗？抬杠吗？ 要不我先上桌子上去？ 干嘛呀？ 我不会游泳。这事儿闹的，我回来是说相声，我不是学游泳来的。我 你没有你这么损的 啊！ 换过来，换过来，说换就换。 不是你真假的？ 我也让你见识见识，干嘛真的假的？ 你们也起看吗？ 你看没有？ 你看，要知道你逗哏，今儿就卖5块钱一张票了 啊！我至于那么样吗？ 大伙儿真捧你。 那怎么了？ 我替他爸爸先谢谢各位了。 对， 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同跟您来说一说相声小品当中讽刺主次之争的段子。郭德纲和于谦分别是侯耀文和石富宽的徒弟。2006年在南京的第四届曲艺牡丹奖的晚会上，他们一同表演了相声《红花绿叶》。这段相声是论捧逗的再发展，表演者巧妙地运用了两对真师徒的关系，在舞台上让徒弟先争红花，也就是主要地位。师傅上场以后更是将这个行为发生到了极致，最后甚至是大打出手，令人捧腹不止。可以说两对师徒的表演生动自然，很多观众都被他们带入到了相声的情境当中，以为他们是真的在打架呢，其实那可是人家在逗你玩呢。好了，跟您说到这儿呢，咱们再来听一段侯耀文、石富宽、郭德纲、于谦表演的相声《红花绿叶》。 小哥， 怎么着，师傅？ 最近我听说你跟于谦你们俩不错， 大伙捧呗。 啊、捧也是有点道理啊，也不能瞎捧啊， 是吗？ 但是啊， 您说， 你可记住了， 哎， 啊，你是甲， 我是甲， 他去的是乙。 嗯，对， 你呀、啊嗯，你怎么比喻呢？你就是一花儿。 我就是一花儿， 哎，你是红花儿， 他呢？ 他就是一绿叶儿。 您这是按照脸色儿来说的吗？ 啊，对对对，连色、哦、他绿，他像。 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嗯嗯嗯，我是红花儿， 哎，他是绿叶儿， 他绿叶 儿，记住了啊！嗯、 对对对， 跟他说一下， 哎，行嘞，师傅。 跟德纲最近合作，挺受大伙喜欢， 哎，大家抬爱 啊，一定要搞好合作关系。 我们不错， 记住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啊，您说。 老前辈讲过 啊， 说相声的 嗯， 三分逗，七分捧，咱捧哏的占七成， 他重量比他大呀。 那当然了， 分量强啊。 哎，所以今后处关系记住了，咱们占七成， 我就有底了。 哎， 我明白了。 哎，我说富宽， 咱碰上不容易。 哎呦喂，今儿咱们四个碰上不容易， 可不是吗？ 咱俩平常也忙啊。 啊， 这俩孩子这业务咱们平常根本管不了， 不排练机会少。 这样好不好？ 嗯， 趁着今天咱们四个人都在， 哎， 让他们俩人说一段相声，咱们给他挑挑毛病。 哎，好啊， 好不好？ 好，机会难得， 挑挑毛病，挑挑毛。来来来， 你们俩说一 段，今儿说呀。 好，你看着。 好啊，这个记住了啊， 太好了， 记住了，咱们是红花，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记住了，咱们是七分。 您这说，我心里踏实多了。 嗯嗯， 好， 今儿咱俩说一段啊。 好， 正好你师傅也在，我师傅也在， 都在， 给咱俩指点一下。 哎，有这机会， 也大正从来没指点过啊。 是， 咱们来。这个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啊， 很高兴来这儿演出。 是，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哎， 郭德纲、于谦， 哎，两个人 合作很长时间了。 是 啊，对我来说呢，我一直认为谦儿哥要比我好一些。 您太客气。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家里边比我的家庭要好。 我们这家庭熏陶是很重要的。 有人不太熟悉，我介绍一下 啊。 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 嗯， 在北京来说吧。 不对，你先等一会儿。 啊， 不不不，行行行，别往下说了。 嗯， 我姓于，我父亲怎么会姓王呢？ 你的意思是 也得姓于呀？ 也得姓于啊。 啊， 大家不太了解于老爷子了不起。 没有什 么，是一位老科学家， 搞科研的， 研究那叫 啊 盗墓。 这算科学研究吗？这个 咱们也不懂，就扛一铁锹就出去了 啊， 荒山野岭把那坟打开了， 是 里边有那盆有那碗，拿出去就卖了， 这叫偷坟掘墓。 了不起，科学研究 不叫科学。 也遇见过好东西。 见着过， 那回出去嘁哩咔嚓刨开了 啊， 一看这坟里边躺着一死尸， 哟， 年深日久没有骨头 啊， 就剩下肉了。 是 腰里系着虎皮裙儿， 嗯， 地上扔着一小铁棍儿 啊， 写着如意金箍棒。 我爸爸把孙猴那坟给刨了， 重36000斤。 啊啊！ 他爸爸还挺纳闷呢。 怎么说？ 哦，嗯，大师兄的坟。 哎，这从哪儿拎的呀？这是从哪儿拎叫大师兄啊？ 那电视剧不都这么喊吗？ 电视剧可以这么喊，我爸爸不能跟猪八戒一块拎去呀。 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看一看啊。 真的，他那能大。 对， 长。 嗯。哟， 长。 嗯， 越说越大， 嚯， 拿不走了。 嗯， 小小小小小 小了吗？ 小的跟真似的。 哦， 拿起来藏到耳朵里边了。 哎，他就是孙猴这个。 刚藏好，村长来了。 啊， 你干嘛了？ 嗯， 没干，什么都没干。 是， 你刨着孙悟空这坟呢？ 嗯， 没有啊。那金箍棒藏哪儿了？ 不承认。 拿出来。 嗯， 我没动啊。 咬死口。 你要找倒霉了？ 怎么了？ 有辙你想去。 嗯， 大死了。 哎，去你的。 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了， 你给看看， 你给看看吧。 你过来，你过来，你我跟你说， 怎么着？ 你怎么这声音还没有他大呢？啊， 他压着我呢。 对呀，他声音压着你呢。另外，你这个语速太慢。 嗯 啊，你这个语速一慢了，中间有很多空档，他就能把话加进来了。你不能让他往里加话呀。你是花儿啊，孩子。 你呀， 这词儿啊太少啊啊。该说话的时候你得勇于说话呀。 我就这么几句词、 啊、那不成啊。咱们占七分，话得高点， 把他盖过去。 另外说话调门你得高着点， 压着他的声， 你得压过他去， 让他说话。 哎，你这么一演他就好看了， 就能好好 看。哎，咱们好占七分啊。 对对 对, 对， 我把这张 可以可以，那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好，太好了， 我又长，我长了。 我师傅跟我说了， 再来再来， 这看 来一遍， 看谁厚道的呢。 再来一遍， 对， 这个相声。我给大伙儿说一下， 两个人表演 四门功课， 哎，说学逗唱 啊。不是，我们这个相声来 相声啊， 因为 演的 我们是很要求。 先别 听我说， 相声啊， 我跟 是， 说首先就说， 这嘴得干 事，说话 回事， 你怎么 相声讲的不是？ 干嘛呢？ 你要说讲这么紧了，你 这 螺丝， 这 怎么回事？干嘛？ 啊？好， 对。 我们讲究品位嘛，是吧？ 对呀、啊， 这是上 档次的东西。你这，你看这么演，他就多火爆 啊！他很手是吧？ 多幽默呀、啊！ 多幽默、啊！ 这还幽默呢，这个。 了吗？这个叫 他还手呢。这相声改柔道了，这不成。 不是， 你们 那胡出主意， 你们那孩子训练上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心里就不对， 对， 不 健康。对， 俩人合作，你哪能这么演呢？ 嗯， 这个看着， 哎， 我跟你石老师，我们给你演一遍， 哎， 啊， 跟您讲，嗯， 这叫合作， 对， 啊，这回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您看，两个人合作，这态度多好啊！ 哎、两个人， 哎， 我们两个人合作了40多年了， 时间不短。 到现在，大家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闹不清楚， 还分不清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讲， 我的本名叫侯耀文， 我的本名叫石富宽， 我的艺名呢叫侯耀花。 我的艺名叫石富印儿， 哎，这就对了， 多嫩呢、啊！我怎么自己掉里头了？我是花，你呀是印儿。 怎么叫我是印儿？ 侯耀印儿， 侯耀花， 石富花， 你叫石富印儿？ 不， 你侯耀，你就叫石富印儿。 不对， 你 我是花，你叫印儿， 什么叫 印儿？ 对、啊， 你叫侯耀印儿。 我干嘛去？哎呀！哎呀 好，这丢人丢大了，这 还瞎说，没见过他这么不讲理的，我 还成那样了，混着了他 年了， 你这怎么为人师表？你这个 什么叫师表啊？我这 行了，师 傅，师表干什么呀？我又不发烧， 咱回家说，咱回家说。 师表这词儿你都不懂？ 行了，你拦着你师傅 了，不， 你拦着点啊？ 这没有，我没 哪有你们家这样的去啊？ 有理不在身高，咱们不说。 这你拦着点，别闹啊！ 怎么了这是？ 其实说良心话，这谁都不赖啊。就赖你，知道？ 赖我 啊！你跟这是煽风点火吗？这不 煽什么风点？什么？ 你不煽风能打起来吗？你 这打起来， 我说你不爱听是吧？你不是吧？你说我 干啥？干啥？ 你不知道我横吗？啊！ 别打了，哎， 不成 哎， 哎，不成不成，石老师， 我们讲品位的，我们是。 这相声太累了， 哎呀， 那这么说 没膀子力气说不下来。 我跟你说，我来团结你们吧，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啊。 别说， 石老师 还打谁？ 石，别打人了，别打人了， 没完了你。 我徒弟他这 说学逗打吗？怎么？ 嗯，说学逗唱，说学逗打，像话吗？ 改了哈，没人告诉我。 我石老师 啊， 石老师，我跟您说啊， 哎， 按道理说， 怎么着？ 您说了40多年相声了， 是啊， 您现在已经由印儿已经变成花了。 这听着舒服啊！ 对， 实际上呢，咱们仨人啊都是花儿， 哎， 对，印儿呢，那就是你了呗， 你呀， 你呀， 你是印儿， 你 就是印儿啊， 仨花就我一印儿， 那是啊， 鱼印儿， 你平常老听人说，哎呦，你看他们就又仨花了， 那 说我们呢？ 那说狗呢？那是 呢，仨花像话吗？ 说咱们这， 管了。 您到底跟谁一头的呀？ 我说他们一捧我晕了，我也不知道我哪头的了。 您就这边的，就这边， 香头草， 没错， 你是花， 他不是他是这么回事 啊？ 你呀，要当这花还确实差点。 怎么差点？ 你看我们仨花，怎么这么别扭？ 我这 我们仨人啊，你看能说能唱 还能打架呢， 你唱上不成啊？ 我怎么唱上不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练喊嗓子， 我没教过你唱啊？ 对呀。 我自己练不行吗？ 哎呦，下死功夫了！ 那山后练鞭呢？你想想， 这么办？你唱几句 啊？ 你唱几句，让他们俩也听听。 我还告诉你 啊， 只要你能唱好喽，你也是花。 对， 咱们四个都是花。 对， 咱们四个人就成花了。 那谁是印儿啊？ 就刚才生师圣杰带的那帮人，那叫印儿。 哦，一群印儿， 对， 是啊， 那一群是印儿。 啊，好，徒弟给他们。唱两句， 我刚才师圣杰那 师圣杰，你就唱他那段 吗？今日痛饮清宫酒， 对呀对， 你记得住吗？记得住那词吗？ 这四句词， 四句呢啊？当然了，别丢人啊！ 唱 好， 这什么呢？ 嘿，唱真不错， 嗯，我唱了嘛就不错， 我夸完等着你， 嗯。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待日方长显身手，肝洒热血写春秋。 嘿，比刚才师圣杰强多了。 对，真有高富山的味儿。 刚才师圣杰那尾音的时候，就， 哎，没有那么难听。 您能挑出毛病来吗？ 但是我给你说说啊， 您给说说 这个，咱们要是学唱啊，咱们学人家京剧演员，顶多学 两三分， 这咱们没下人的那么大功夫。 对呀、啊， 是、 啊、人家要听京戏、啊，没事人家听相声演员干什么？ 买张新凤霞的盘就听了， 对不对呀、啊？ 新凤霞是唱京剧的， 净起哄你。 嗯， 人家听听余魁志多好， 啊、对呀、啊。 所以咱们唱不过余魁志， 那咱们也得学呀、啊。 所以咱们得改呀。咱们协会不是老告诉咱们得曲艺得发展吗？ 是是， 我跟你讲啊、嗯，咱们中国地方曲种有364种， 师傅、 啊，你要把这几句唱，要把它都用几种地方戏把它一块儿唱出来，那多美啊！ 于谦， 四句唱用几句，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啊， 你唱百 唱 不了， 怎么唱？我试试来。 这可关系到你能不能变成花。 没关系，我先去学。 你先学， 我先学。 那这样吧， 啊、 先给你简单的 啊， 你还按照京剧唱头一句，我们三个人给你做一榜样， 接后三句。 哎， 我也听听，我也听听， 好不好？ 头一句啊， 嗯，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血传桥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郭德纲、于谦共同表演的《红花绿叶》。听完这段相声，您甭认为他们之间其实有多大的矛盾啊，人家之间好着呢。侯耀文和石富宽就在一块合作了40多年，两个人可以说是一对终身搭档。而于谦也表示过自己心甘情愿当郭德纲身边的绿叶。除了这对师傅说的相声呢，这个其他相声小品段子当中有什么是讽刺主次之争的呢？多着呢，您先别忙，因为说到这儿，咱们上半段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先为各位送上这首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算你狠》。在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旅行。各位，稍后见。 一杯热果糖，呛得眼泪流，圣诞紧握住，好汉不回头。你若要走，我不会留，强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无奈寂寞是独有走，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区别？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酒，借什么酒？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午夜过后，酒吧门口，我走了一面，爱要飞来横祸。Yeah， 我说算你狠，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2次，我就当真。算我笨，软不隆咚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就立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只会永远恨你。你跟别人之间又何来区别？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我也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Just shut up，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心里不平衡？最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四圈的圈子，迷人，圈圈圈，打不开。 了心门难得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绿白绿箭的先生好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那个你我就想到过去，独立歌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你跟别人之间有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们活得很好没关系。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独立歌让我写从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 我的心里只会永远恨你。 时间又何来去，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回到正在行驶当中的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要来一同说一说相声小品段子当中的主次之争。话说1990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了小品主角与配角。在这小品当中，朱大腕是主角，陈小二是配角。陈小二为了争当一把主角是出了一些洋相，把主角演成了一叛徒，而朱大腕把配角演得比主角还高大还深刻。其实呢，这小品的主角是陈佩斯，配角才是朱时茂。这个小品演出后影响巨大呀，很长时间都成了两位演员的代表作品，而且模仿者众多。在后来风靡一时的模仿秀节目当中，很多模仿者都是通过演出这个小品而获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可以说这个小品是经过锤炼的经典，可以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除了主次之争的表演主题吸引人，两位演员在台上投入的表演非常自然，就像现实当中发生的真实故事一样，而不是演员在舞台上刻意的表演。再配合上夸张的效果，这小品可以让观众从开始一直笑到结束。现在呢，咱们就来欣赏一下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这段小品主角与配角的片段。 这不对吧？ 怎么不对啊？ 这服装不是我的。 是你的， 你肯定拿错了吧？ 什么拿错了？ 我看看你穿的。 你别看，这个是你的， 不是我的。 你是叛徒。 我是叛徒？哪部戏？ 就这个戏。 这回，这回我又叛变了。 你看， 没有啊。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是吗？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怎么瞎编乱造啊？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习的舞台好戏正上演，你可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你双黑脸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原来早已沦陷。绝命中方向莫变，突然的感觉仿佛在真实一切，不要再冒险，奇迹方向面前等待你出现，尽情所有危险，失去你的手在这刻带我飞。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你可我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好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你双黑脸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原来早已沦陷。正上演，你可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一双黑脸的眼。爱情的舞台谁能站到先，原来早已沦陷。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你可不能松懈。熟悉的舞台后戏正上演，胜负就在瞬间。在旋转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梦里